然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河里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曾经对着我微笑，夜景美丽的喧闹，在我眼中已不重要。搭上了外套，这感觉谁又会知道？我是你的影子，随时都可能消失。你说了太多借口，我不。什么？现在听你每句话，怎么都会有点心疼。如果你要走，带走所有的痛；你要走，那就放我自由。我沉默，只是因为我不要看到你在疼怀中。静静站在转角，看玻璃透亮的街道，眼泪往下掉，你曾经对着我微笑。我是你的影子，随时都可能消失。你说了太多借口，我不懂。原来我不懂，不懂你的冷漠，我不懂。为什么现在听你每句话，怎么都会有点心疼？如果你要走，带走所有的痛；你要走，那就放我自由。我沉默，只是因为我不要看到你在疼怀中。 原来我不懂，不懂你。

妈，月光之下，静静的我想你啦，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。妈妈，你的怀抱，我一生爱的襁褓，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。妈妈，月亮之下，有了你我才有家，离别虽伴不尽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，天知要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。漫步即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天知天知要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。天知道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，让他的笑想起了妈妈。 黄叶